Numéro 36. Puis-je avoir des baguettes? お箸をください。 Puis-je avoir un couteau et une fourchette? ナイフとフォークをください。 J'aimerais avoir du pain, s'il vous plaît. パンをください。 Le repas était excellent.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L'addition, s'il vous plaît. お勘定お願いします。 Où sont les toilettes, s'il vous plaît? お手洗いはどちらですか?